有一个老地方，或许你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了，也许你再也不会去了，或许你现在还经常去，即使那个地方已经因为某种原因不复存在了，它也会一直在你心里。朋友之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等等等等，经常去的，或者说有着特殊纪念意义或者其他含义的地点，都被称作是老地方。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会有这么一个老地方吧。有请任贤齐。 下了一夜的情节，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算无欢心意，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无欢喜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踏上清晨的列车，遇见一个陌生的美丽的女人，展开一个温柔而又疯狂的故事。这可能是一部法国电影，也可能是一个男人片刻的肆意的幻想。从开篇代入感极强的这种手风琴的节奏，密集的鼓点推进叙事的脉络，那个有些轻狂和妄为的男人在爱的梦境当中开始舞蹈旋转，却是一个不小心打碎了灵魂的杯子，跌入了自由的深渊。作为电影导演的刘更需，他在这首歌里呈现了一个电影式的叙述的结构，而歌名是来源于诗人兰波的一句诗：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眼里一片蓝，我 却不肯拦。你是一个过于感性的人，恐怕听完接下来的这首歌你会落泪的。窃以为这是张学友所有的国语歌当中最难唱的一支，即使你唱功再了得，要想把这歌唱好可能性几乎是零的。我听过很多人模仿张学友来唱这支歌，似乎都没有那个味道。倘若一个张学友的女歌迷若是能在现场听她演绎这首歌，恐怕会成为她这一生最难忘的事之一吧，也没准儿会像我一样流下幸福的眼泪。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

最早来到。 爱家爱的代价你一定听过吧，相信大多数女孩都不可能不对这首歌有感觉。张艾嘉用她悠悠的歌声唱出那千帆过尽的从容和平静，这是玉女歌手们远远不及的。所有真心和痴心的话涌在我心中，虽然已经没有了她，爱情就是让我们在付出与失去当中成长，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会直达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首歌反反复复也听了好多年了，辛晓琪也是因为这首歌而奠定了疗伤歌后的定位，领悟也成为悲苦情歌的经典。感情呢是需要双方共同来珍惜的，一个人无论多么努力也是徒然，说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而当爱已不可为的时候，我想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领悟之后放手。 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

讲故事的方法呢有很多，最扣人心弦的就是欲扬先抑，在辗转悱恻的钢琴声里来倾诉凄楚的心事，用感情把声音推向高峰，浅如折痕，深如刀锋，无论如何都抹不去擦不掉，是他饱满的情绪。爱情里的沉浮寻觅，原来我们只是渴求一种懂得，原来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拥抱。天生歌姬 Aline， 他在温暖着每一个需要安慰的心。他说，我信仰爱，我站在台上唱歌并不是渴望掌声，而是希望可以将爱与关怀分享出去。我希望我的音乐具有爱的力量。听他的歌，你会觉得每一道伤痕都是纪念自己勇敢的印记，然后依然憧憬，继续梦想。幸福其实离我们就这么近。 是谁变了？

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首歌它的名字听起来就很芳香四溢了，它叫做春风十里。我们都知道冯唐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就有这样的一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陆先生乐队也将这首歌很自然地揉进了自己的歌中，果然不出所料地引起好多人的共鸣。背井离乡的人更是能够感同身受，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他们每天都会徜徉在喧嚣的街区里，感受着城市里的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他们偶尔呢也会独自伫立在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秒该何去何从。还好有这样一个赛过春风的人值得去思念，只要一想到他，

想回到过去，试着抱你在怀里，羞怯的脸带有一点稚气，想看你看的世界，想在你梦的画面，只要靠在一起总感觉甜蜜，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至少不再让你离我而去，分散时间的注意，这层回报的感激，这样我就不知来不来得及，想回到过去。 记得前一阵子周杰伦演唱会开票，我心心念念地守在电脑和手机前，然而结果是我并没有抢到。我在屏幕这边咒骂那些刷票的黄牛，真是一点道理都不讲，正沮丧地发朋友圈吐槽，然后青姐跟我说她抢到了一张1980的，问我要不要。我都把身份信息发给她了，然后我又愣了一下，然后我说哎，算了吧，不去了。讲真，那肯定是一个大型虐狗的场面，我一个人如果傻傻的去那儿的话，要是左边的人莺歌燕舞，右边的人你侬我侬特煞情多，那我夹在中间算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呢也就果断的放弃了。其实呢我之前也做过一些个月饼，因为自己特别喜欢音乐，当然我要坦言，很多很高大上的歌我是真的没有听懂它到底牛在什么地方，可能因为我这个人呢是有一点俗，也或者说是乐理知识太过于欠缺。像是雷子、许巍这些，我记得我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一首一首能把你情绪勾起来的歌和一个一个能把你唱哭的优秀歌者，在我跌跌撞撞的这20多年的时光里一路陪我走过来。虽然有很多歌没有再听了，有很多歌者没有再关注了，但是当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回忆还是忽然炸裂，会让你想起很多你以为已经忘掉的事情，宛若是九天惊雷。现在别人会问我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没有，我一般都会说我曾经为了一个男生而写过一大厚本的情书，只是每到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我曾经用一天的时间包了一整个瓶子的瓜子儿。这对于一个从小咬指甲而且是上课风都得吹得倒下的娃娃来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感动和喜欢从来都是两件事情，不然我的初恋应该提早2-3年。就像是我在周杰伦演唱会抢票的时候脑海当中出现的那个男生，直到现在那都是我握过的最漂亮的手，至于他的模样嘛，实话实说我已经勾勒不出来了。路过酒吧的时候，背景音乐恰好放着熟悉的旋律，根本不用提醒，我跟朋友我们两个就一起唱起来，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等待， 这场景一出现，我在瞬间明白，从来不是这些大龄儿童为赋新词强说愁，只是身边的人不一样了，自然也就觉得没意思。少年永远都是少年。 虽然后来有人跟我说，他一听后来就会想起有个男生告诉他，尽管他一无所有，但是他敢嫁他就敢娶，不管他的父母有多反对。还有人跟我说，他一听不要说话就会想起有个学吉他学到手指端流血不止，只是为了能在那个男生生日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为他唱这首他最喜欢的歌的姑娘。有人跟我说，他一听大哥就会想起有一个成熟体贴但有家室的男人，就只能理智地保持距离，控制不住情感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那个城市。还有人跟我说，他一听路过蜻蜓就会想起有一个特别迷恋张国荣的女生，愿意为了他听好妹妹乐队，告诉他他喜欢的人他都会试着去喜欢。还有人跟我说，他一听我怀念的就会想起有一个大学打了四份工为了带他去凤凰古城的男人，只因为他无意间说起很想去凤凰看看。也有人跟我说，他一听借口就会想起有个姑娘曾经在冰天雪地里捧着他的手哈着气，那会儿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耳机里放的就是这歌。还有人跟我说，他一听玫瑰就会想起有个许诺会陪着他到白发苍苍的男人，答应他陪他去看海，去爬山，去天涯，去海角，现在他去了所有两人曾经想去的地方，而那个男人的照片却永远是黑白色的了。还有人跟我说，他一听曲终人散就会想起有一个说想为他穿上婚纱的姑娘，他去参加那个女生婚礼的前一天哭了个通宵。你看，写歌的人不管不顾，听歌的人心如刀割，一直到很多年以后，那些所谓的励志鸡汤、做人的道理、专业问题等等等等，只是化为最初那个面对这个世界懵懵懂懂的小孩，为了找到另外一个小孩在不停地奔跑，去每一个城市听每一首歌，都有那个没人心疼但是仍然倔强的自己的背影，傻得像个孩子，天荒地老。你呢？听歌吗？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爱上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你迷着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它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恩怨，让我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在漫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一身一灯笼，潇洒的你在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已是朝暮眼中。爱上你眼神， 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那风筝和花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记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生命。在茫茫的城市中，送给你孩子一个心爱的人哦。傻傻的你，在栀子花季的尘烟中，孤独的孩子，你是朝露的恩重。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Let's live.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今天的这个故事，还有就是所推荐的这些好歌，会让你想起什么呢？那些早已经离开的人，他们带着曾经的单纯和怀里的体温，越走越远，可能以后都很难再遇见了。该忘记的，谁都不会刻意的提起，只是这些事情仍然会留在回忆里，一层一层的沉积，然后一点一点的沉寂，直到当你听到这支歌，这些隐藏许久的情感终于控制不住，毫无征兆的倾盆而出。或许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回忆，虽然充满了无可奈何，但是却也代表了我们无可取代的岁月。好了，这就是今天莫音乐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小莫，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